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am Lewis。而稍后时间我们还会听到 Got to be strong 来自于 Malaysia。 当然了，我们稍后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下面一个小时我们的节奏驾到，更加精彩的更加不同听觉的音乐内容为您送出。我是 Mr. 常常小航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，声音的声，常先生声音的声，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。 Stay tuned， 一会儿见了。 How do I tell you this love is over?